深人静，脑海里浮现你的背影，你跟着回忆住在我身体里，每天都能感觉你把我抱好紧，自言自语相信远方的你能感应，心有灵犀我们有相同默契，每天时间固定和你分享点滴，我责备自己当初忘记透露爱意，就让你这样扬长而去，才说可惜你仿佛走了几个世纪，我输给勇气还是想你，我委屈自己凭着记忆组合过去，想拼成完整的你永远藏在心底，人说思念是一种病，无药可医，而我还是想你。